早安音乐秀 ，Hello。哎呦，开场我们这个首歌，我不知道能够清醒多少人的耳朵。又是一个星期一了，多多少少呢，在出门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困，睡不醒。不过还好，音乐是你最好的闹铃。感觉就很像公鸡在打鸣。好吧，新的一周，2022年的1月10号的星期的早晨，前面的两首歌分别我们听到来自 Karen 莫蔚的消灭，和现在耳边正在响起的这首歌曲来自小飞侠 Fly 带来的 Falling Love。之前呢，其实在上一周的时候就已经说了，这一年节目的安排，每周一周二的早安音乐秀是老白的单人独唱版啊，用来为我们这一周的早间来做一个热场啊，也希望呢这是一个能量满满的早晨，然后你们是不是感受得到啊。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呢在我们今天他们的聊天室里面来报道了，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一起喊一声早。 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Good morning， 各位早安。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好不好？啊，这个出门要知冷暖嘛，穿多了穿少了是吧？总之呢，千万不要生病啊，对吧？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我们来播报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是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目前呢全市呢也是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在北风的呼啸当中呢，天气是逐渐转晴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昨天的时候呢其实天气是有点阴天啊，这个状态，那么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在3度左右，风寒效应显著哦，也就是说大家要注意防风保暖了，包括呢户外出行的时候远离广告牌啊，这些临时搭建物，以免发生危险。到了夜间风力会有所减弱，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是多云转晴天，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8度，最大的相对湿度是50%，天气有点冷，所以我们的节目必须得热乎点儿。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 音乐很秀，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倍儿爽， 这个 feel 倍儿爽。 个美好的想象吗？ 那是个华丽的日子呀，明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啦，明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啦，明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啦，明天是周五啦，是个华丽的日子呀。 我要坐在山顶上心，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我想不彷徨就不彷徨，我想不迷茫就不迷茫，还有什么比这让人更狂狂？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 音乐很秀。 推开闹钟，起床刷牙洗脸化妆，该不该穿高跟鞋，单杯奶茶，昨晚说的梦话，办公桌上的灰尘，烦恼还在昨天，今天重复昨天，星期六有个约会，是我唯一能期待的明天，手牵手肩并肩，拥抱所有的时间，再给我多一点我们真实的从前，过一天算一天，也许梦就决定去闯一闯，人海茫茫，一切不是想象，手牵手肩并肩，拥抱所有的时间，一低头一眨眼，不用说我统统了解，拍拍手转一圈，也许梦就会实现，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 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 早安音乐很秀 ，Good morning， 各位早安，继续回到早安音乐秀，我是老白。周一、周二，让我为你啊用音乐来做一个好好的热场、暖场这样的一个能量站，好不好？我们一起在这个星期一的早晨，用音乐来补给一下自己的精气神啊。今天是星期一啊，现在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啊，包括在微信的公众号上面来跟我们聊天了，也提醒到我们说，哎，今天其实 也是腊八节啊，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的就是年嘛，对吧？所以呢，其实腊八节对于我们来说呢，这意味着说这个过年的这个序幕啊，怎么说呢，让我之前那个经典口误来说，张开了赤壁的大幕。对，就拉开大幕的一个感觉，大家又开始期待说，哎，这个今年这个年过年我们到底怎么去过啊。所以其实呢，这个腊八节有很多很多的习俗，那最多的一个习俗当然就是腊八粥了，对不对？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在古代的时候啊，其实就大家说这个腊八粥用什么胡桃啊、松子儿啦，什么这些东西啊，就是做这个粥啊。当然了，这个腊八粥其实不同地方的人家呢用的这个材料其实也不一样，包括每家每户的用的一样，我们家和你们家的可能都不一样，对吧？基本上啊，大多数的大米、小米啊、糯米，加点红豆啊，啊，加点这个红豆和花生、葡萄干什么的啊。其实呢，有关于腊八粥啊，最早的时候也是告诉大家别浪费嘛，因为最早其实就是啊，相传啊，有一个人啊就浪费了很多粮食，他身边的人呢觉得可惜，就把那个家里的东西慢慢的收起来啊，最后一到哎腊八节的那一天，哎，突然拿出来，哎呦，我攒了这么多东西，煮成粥啊。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对于腊八粥的记忆也特别特别的多，啊，稍后呢我们也有空可以回忆一下。哎，说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本来要说我们对于冬奥的一个期待，这个有什么关系吗？哎，想着可以提前准备好腊八蒜，到时候就是饺子，一边吃饺子吃腊八蒜的时候，然后一边可以看冬奥，对不对？会让人非常非常的期待哈。当然，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是你对北京冬奥的开闭幕式有什么期待啊？大家其实，在聊天室里面也有跟我们来互动的，稍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今天节目的奖品呢，也是玩具反斗城提供价值300元的礼品卡两份哦。上午10点前，你可以去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号回复974这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58减68、满300减100的听众专享的玩具券啦。准备好，然后我们一起去领券啊！今天为你开的音乐盲盒，同样时光倒流，来到当年，应该是2002年，当时有一部动画啊，国漫叫《我为歌狂》，不知道有没有多少有多少朋友会记得这部漫画，当中有这首歌叫做《我的舞台》。就当年看这个动漫的时候啊，就那些当年的小朋友现在都应该已经长大了，我再听到这首歌会不会有很多亲切感呢？我们在2022年1月10号星期的早晨，早安音乐秀回顾这首歌。 砰砰。 借着这首充满回忆感的歌，突然一下也跟记忆当中的很多的我们青春的自己相遇的。然后朋友说，老白啊，我们家初中生啊，现在从幼儿园的时候开始听你的早间节目，早上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我就特怕这个。我就是那天我们记得也是一个现场活动，一小帅哥突然跑来说，哎呦你好，我说哎你好，哎老白啊，今天的现场活动我妈派我来参与一下啊。这个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对啊，对，很高兴啊。你妈叫你来参与是什么意思啊？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幼儿园啊，听你的节目的时候还是上小学来着啊，现在我已经上大学了。你好，哎啊，是是是是是是，我也是啊，啊那个时候也是上小学，哎不太对啊，但是就是那一刻会觉得说啊，时间果然有很大的力量，所谓岁月催人老，我怎么就不老。我的舞台，用这首歌呢来期待一下北京冬奥，好不好？当然有说期待中国一些传统的元素加入一些流行世界性的元素能够加入其中啊。大家对老谋子还是很有信心的，对不对？会期待有非常非常有趣的啊。当然我觉得有很多我们中国元素能展现中国的风采啊。想好了啊，今天这个话题啊，这个我们又聊冬奥，顺便呢这个有关于这个腊八节的事儿，有空大家可以回复，现在聊天室也很热闹啊，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至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过来跟我打一声招呼啊，说声早上好，好不好？刚才的一首歌啊，充满回忆感的我的舞台，来自于灵感，真是太有记忆的一首歌了。有的时候呢，当时间和时间啊，两个不同的时空相互对望的时候，未免感慨一下。有些音乐呢，尽管是新歌，但做的这个旧旧的样子，听上去呢又好像很熟悉。这首歌就是这样。 台上的晚霞像年少的恩华，铺在天空等海鸥衔走它。遥远的帆，任风浪拍打，为梦再痛也不会害怕。远走的风沙去谁的天涯，春天可曾在哪里见过他。时间的手抚过了脸颊，他们谁都沉默不说话。我希望去过 冲刷

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2022，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Good morning， 各位早安啦！继续回到早安音乐秀，我是老白。哎，这一早上咱们就开开心心的啊，咱们高高兴兴的去上班。哎，当然，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出门的时候，这个未免会觉得很困顿，尤其是碰到一个星期一的早上又堵车什么的，千万别着急啊！我们今天还是备了很多的好歌，咱们边听边聊，好不好？有关于这个冬奥的期待，包括呢，今天又是腊八节，说了，这个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它就是年嘛。其实老北京人都知道啊，那个时候熬腊八粥的时候，一般就是腊八节凌晨，很早的时候家里人就起来。就是熬粥，然后里面放点青丝、红丝或者是红白糖，这么三四个小时之后，这个粥呢就熬好了，而且就是特别香甜的那种感觉。哎，我就想到说，哎，以前真的这个过腊八节特讲究，它有仪式感，就是准备这个腊八粥的时候呢，要提前还得泡那个腊八蒜啊。我小时候对那腊八蒜印象特别深，就是你一定得把它泡出那种颜色，就是很亮的、透亮的那种绿色，有没有啊？然后呢，就是上好的大蒜，你得先挑啊，就是有的那种蔫不了那种蒜，好点蒜这么一泡，醋泡好了，最好是用那种上等的啊，这个好的那种老陈醋泡出来啊。然后到除夕的时候吃饺子的时候，这个蒜就其实就会变成那种特别漂亮的绿色了。总之呢，到了腊八的时候呢，这个节日的到来就意味着说年已经越来越近了。很多的人啊，已经开始为春节做准备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呢？这早上上班路上吹口哨这事儿不是我啊，这歌里面它就自己带着的啊。我们来听这首歌啊，也是会有一种这个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的感觉。我们带着这种轻快的心情和态度开始新的一周，好不好？我们来听这首《布谷鸟》。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看太阳落下去又回来，世界太多美妙。蝴蝶跳着动人的舞蹈，它的秘密没有人知道。美丽的白云悄悄哭泣，那是雨水的味道。清晨的阳光照大地，美丽的天空还有多高。布谷鸟在深山叫，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首歌你不会唱没关系啊，你就跟着这么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然后就会觉得心情变得轻快起来，好像自己变成了布谷鸟啊，那就不用堵车了啊，飞起来了。布谷鸟安子于九妹，然后大佐飞来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各项活动也揭开了神秘面纱，而大家最期待的那肯定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开闭幕式。这不，曾经指导过北京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张艺谋再挑重担，成为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的总导演。而张艺谋导演呢，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要用科技让开幕式人少而不空，空灵而浪漫。哎呦，这问题来了，你对于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有哪些期待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北京冬奥以及北京冬残奥会的开幕式有哪些期待吧。 啊，这个确实应该也很多，所以今天的话题谢谢大佐哦。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你对于北京冬奥啊，包括这个开幕式啊、闭幕式啊，咱们有什么样的期待？其实刚才也收到了一些朋友的留言啊，有朋友其实说到了这个期待呢，也和自己会有一些关系。他说呢，我对于这个期待呢，对于冬奥的期待，其实就是啊，能够有一些啊，这个全新的一些技术、科技的含量在里面。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会有的，对吧？它一定会有一些新的设计能够呈现这个方面的。然后呢，也希望说，北京冬奥能够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刚才还有一个朋友说，好像刚好冬奥的时候是自己开幕的时候是自己40岁的生日，那可以一边吃着蛋糕一边看冬奥了。哎，听起来挺不错的样子，对吧？好了，有空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别忘了，你可以在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留言给我啊，包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其实有不少的朋友啊，大家可以一边听歌一边聊。今天我们节目照样也提供了奖品，本节目奖品是由顺心心源提供的价值300元的顺心心源牛肉体验餐厅无门槛的现金券啊。顺心心源，奥运健儿都爱吃的国产好牛肉，大家可以微信搜索一下顺心心源牛肉工坊小程序，心源安格斯，您餐桌上面的好牛肉，爱音乐爱生活的你值得拥有。今天我们节目要派送啊，所以稍后当我们提出今天的问题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客气啊，赶紧过来答题啊，试着能够赢走我们今天的奖品，加油！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 音乐很秀。 带来的轻快节奏可以让你这一天啊，或者说这一周都能够充满精神。我们来听这首 New Day， 来自于满舒克和马赛克的合作。 It's a new day, I'm still dreaming. It's a new day, I'm still dreaming. 看电影遥远。我幸运，我像个精灵，我自己掌控我的命运。因为你，我学会了放手。原来外面的世界我能够畅游，那些负能量我居然可以放手，放过自己才能够细水长流。圣诞节的伤害出水，圣格里拉的套房输水，像个厨房依然不会，那是因为将他们无畏。我有我的渴望，我的热量，我坐在我的跑车上，把我的专辑播放，掀起热浪，一直玩耍到天亮。我想我没在做梦，我心里波动，孤独作用在隐作痛。我的粗糙心态说这不应该，我应该明白我被收起来。我习惯犯人，我特别犯人，我是犯人。我想说反正就应该坦诚，现实多残忍，为什么蛮横。我只想让自己开心点，过去的那些事件多惊险，我也会想要比谁更领先。没有关系，如果你没听过我的音乐，享受属于我的每个瞬间。如果有人有感觉那就顺便，反正我自己觉得很正点，好像很新鲜。我想在这结果没有你的以后，我会过得比你更加自由。满世界旅游，哪里都不停留，我坐上我的单人游戏桌。 蛮舒克和马赛克啊，甭管谁跟马赛克合作，总可以碰撞出那种复古里面好像带着很多现今流行元素的气质啊。之前我们听过李易峰好像和马赛克合作过《与我共舞》，是蛮舒克和马赛克之间的一个合作。我觉得新的一天打开的方式有很多，我觉得音乐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当然边听 边聊啊，这个要看你的状态了，不要手握方向盘就好。有人说到这个期待中国元素，让外国友人也更深一步了解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展现出大国精神啊。有朋友说到对冬奥的期待，就是借助宣传呢，大家能够更多的喜爱热爱并且参与到冰雪项目，享受其中。而自己啊，别光说啊，是吧，自己也能够去滑冰滑雪，参与到这个冬奥的项目当中，那个感觉会非常非常的棒，对不对？好了，正在进行当中的是早安音乐秀，要跟各位说一声早上好。 Shotgun seat down an unknown road, wherever you go boy I'm gonna go. Favorite jam on the radio, you're bobbing your head on cruise controlWe'll never be this young again. The world is at our fingertips. Don't know where we're going, but my heart is open. City lights are rushing down with you. I'll be just fine. Nothing but the moment. Boy, you got me floating up on cloud nine. Yeah, so I'm sure I know what you call it, falling, falling. Cause I'm feeling, feeling so in my skin, a white tank top and 100 watt grand, one hand in yours, one hand in the wind, and if you want to park I'm cool with it. Oh, kiss me cross console quick, I'm loving this. Don't know where we're going, but my heart 崎岖、蜿蜒、连续跑步，看见一路向上的风景，也看见自己内心的向往。别克 SUV 家族 2.0T 加 9AT 黄金动力组合，匹配48伏轻混科技，酣畅动力助你迎难而上，智慧科技赋能驾享别样品质。别克 SUV 家族2022款全新启航，欢迎品鉴。别克来自上汽通用汽车。The Buick。 以上为广告时间。 Good morning， 早安，新鲜报。 Good morning， 各位早安，这里是 FM 974的早安音乐秀，我是老白。哎，早安音乐秀仅在周一、周二限量限定出现。今天的早安新鲜报，我们来关注的一些最新的这个消息啊，有一些呢是和冬奥有关系的，包括刚才朋友有朋友提到说，哎，期待元宇宙冬奥。 谷爱凌第一人称视角的 VR 体验。啊，好了，说到谷爱凌，九号凌晨结束的自由式滑雪 U 型池世界杯美国猛犸山站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谷爱凌在决赛当中是以97.5分的赛季最高分斩获了冠军，恭喜谷爱凌啊！这个好棒啊！本赛季36天第6个顶级比赛的冠军了啊！到现在其实谷爱凌也包揽了本赛季所有的自由式滑雪 U 型池的世界杯的分站赛的冠军，所以说呢，网友们就是会表示，好像大家有点跟不上他的速度啊，厉害了。另外呢，说到的这个国家邮政局也出台了这个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的修订草案啊，快递啊现在还是要送上门啊，因为未经用户同意以代为确认啊收快件及擅自使用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的方式投递快件的，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予以通报批评或者是加以罚款。另外呢，你的玉兔2号月球车有新的发现，发现了神似玉兔的石块，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儿？哎，我们稍后有时间再和大家来聊了。正在进行当中的是早安音乐秀，我是老白，别忘了联络我们，找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花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很秀。 雪一片一片一出你我的缘分，我的爱因你而生，你的手摸出我的心疼，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在天空静静缤纷，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将也将不再 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愿明时也再不记起，离开我以后我会着某者地晨早冬夜薄尽漆黑想念你，离开我以后最了会看到你梦中方可变搞地 秀，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很秀， Good morning， 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啊。前面这几首老歌真的是听的人那个心潮澎湃啊，就恨不得马上又到星期五能跟朋友去 K 歌，对不对？好吧，希望呢上班路上也会有好音乐的节奏一直伴随在你的耳边。正在进行当中的是早安音乐秀啊，我们其实今天有很多的朋友参与留言，包括特别要感谢有些朋友啊，这个留言的时候还不忘安慰一下老白啊，说这个老白你不必为听你节目长大这件事情而尴尬啊，那些都是你宝贵的人生财富啊，毕竟呢陪你长大这种事儿它多浪漫呀啊。对啊，你看前两天不是有一个那个一个视频啊，也是全网开始流行，然后大家都特别感动，就是杨坤和杨丞琳啊双杨对唱合唱合作的那首歌，唱那个萱草花，然后就哎呀很多人就掉眼泪是吧、啊、感动嘛是吧，很多女生就看了以后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眼泪，就是那种很让人飙泪的冲动，没有办法，首先这个女儿出嫁这就是有泪点的一件事儿啊。但是我就不明白了，这很多男生你们跟着感动什么，对吧？啊，当然有一部分感动我也理解，但是你男生感动，他是首先你得有一个女儿。哎呦，不损了啊！咱们今天的聊天啊，随时进行，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保持互动联络。那刚才听到的这一组老歌的这个金曲的串烧，就是内心非常的感慨。有时候时间是特别有力量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期待北京冬奥的开闭幕式。我就想到说2008年当时的北京奥运会啊，当时这个夏季奥运会开幕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有一些回忆，我就记得那天晚上我在吃麻辣香锅，然后 就是一边辣得满头冒汗的时候，一边看那个开幕式，然后看那个大脚印一步一步踩过去的时候，那个心潮澎湃，我觉得那辣椒都快吃我自己脸上了啊！当时就是那种兴奋的心情啊，就是到现在其实你都忘不了，所以会让我们感慨，时光啊，它真的是跑得很快。但是很有幸，北京成为了双奥之城，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说，哎，北京冬奥会同样能够有精彩呈现。于是我就想到了说，哎，音乐其实也是这样的。突然很多年前的一首老歌来到你身边的时候，你在这个早晨开着车，可能有点犯困，那个旋律一响起，你就说啊，哦，我知道，就是这首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也是一首富有时间力量的歌。2009年的1月10号，当时许嵩发行的专辑收录了这首现在也变成了很经典的一首作品的歌曲《如果当时》。而回想一下，2009年的1月10号，那个时候的许嵩22岁，你呢？还记不记得当时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的样子，你身边的人？如果当时。 为什么你当时对我好，又为什么现在变得冷淡了？我知道爱要走难阻挠，反正不是我的我也不该要。你和我曾经有共同爱好，谁的耳边总有蛐蛐在萦绕，我们俩用文言文对话真的很搞笑，还笑那草草弹幕着小乔。天灰了，雨坠了，视线要模糊了，此时感觉到你的重要。爱走了，心走了，你说你要走了，我为你唱最后的孤谣。 红雨飘不分季了，回忆怎么写，你美不如当年，穿我心间，渡口边最后一面洒下了句点，与你若只如初见，何须更长离别。 在2020年的时候，许嵩把这首歌进行了一个重制版，还有一个非遗的这个合作计划当中，也是把这首歌重新又唱到了一遍啊。很多人也因为时间的改变的力量啊，感慨不已。而现在当你再次听到这首2009年1月10号发行的专辑里收录的歌曲的时候，心中是否也有很多的感慨呢？晨曦说了，期待中国传统的文化春节和现代科技与冬奥会的结合。 你和我曾经有共同爱好， 共同的爱好， 谁的耳边总有句句在萦绕， 有句句耳边， 我们俩用文言文对话着，笑那草草弹幕着小桥。天灰了，雨坠了，视线要模糊了，此时感觉到你的重要。爱走了，心走了，你说你要走了，我为你唱最后的孤谣。 真的是同样回忆满满的很感慨的一首歌，这许嵩的《如果当时》。我们要抛问题了啊，答对问题的朋友 有可能你差不多到办公室之后才会接到我的电话，但是我会送一份奖品，是吧？刚才说到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奖品依然是300元的顺熙新源的这个牛肉体验餐厅的无门槛的现金券。好了，在这首歌当中提到的历史人物啊，其实有，应该是有两位哈、啊。我想问你的是男性的那个人物的形象啊，那个人是谁？历史人物啊，名字啊，他的名字加上你的手机号，可以回复至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看看有多少朋友能答对的啊。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新的一年呢，一定要有这个新的气象啊！在这儿呢，我老白宣布，为了让2022年的早秀再上一层楼，我拼了！ 怎么拼？ 熬夜，前半夜吃鸡，我后半夜追剧。耶！ 啥分日子拼，七分可怕拼，爱拼。 Still gone, shine, shine your way. And you may not know where to go. To shine, shine your way. Open road, but it's still dark. Build a fire from a spark and shine, shine your way. Feed the feeling in your heart. Don't conceal it, then you'll start to find, find your way. Stop what has begun. You must believe when I say all of your tears will dry faster in the sun. Starting today,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your way. There's an open sky and a reason why.Shine your way. There's so much to learn, and now it's your turn to shine, shine your way. There's a feeling deep inside, you can let it be your guide to find, find you.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它是凝固的音符，它是流动的建筑，它可以用眼睛来欣赏，也可以用耳朵去聆听。欢迎同我一起走进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主持耿化，可以听的国家大剧院。 真精致，还得是国华， 咱都买齐了，金坠、金串、金链，闺女媳妇老妈都满意，来国华首饰接金福，2022更幸福。 腊八千年万象八年，天冬天我接的老，腊八千年万象八年，天君天火无人家。 京东年货节1月9日腊八前夜晚8点全面开启。 京东。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的。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的。FM 97.4，音乐更动心。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银行里。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北京早上7点， 早上好，你嘞！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经过大剧院， 路过潘家园， 刚刚送完了孩子。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我是大佐， 我是白洁。 2022年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Good morning， 早上好了，您嘞！来继续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在周一的早晨，你们正在听吗？2022年1月10号，今天是星期一。有想睡觉的朋友啊，都赶紧我醒来啊！那叫木木的朋友，你听到我在喊你了吗？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啊，也是那种一摁 start 键啊，就会让你充满活力的歌。嘎啦啊，其实很多人认识嘎啦都是从那个，不是嘎啦啊，是嘎啦，都是那首 Young for You， 就是大舌头唱英文歌，然后那首歌开始的。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新生》，很适合星期一的早晨，你听听看吧。 看看年轻的自己，青春洋溢的气息。当你感到了恐惧，你为什么要恐惧？生命属于你自己，别在乎他们的道理，去说你想说的话，做你想做的事情吧。拉开窗帘，没有人合着眼打破所有早的极限，刚开关前没有一丝眷恋，超越空间，忘记时间。 来自盖拉一首非常有劲儿的歌啊，用来做八点档的开场，祝大家有非常有能量的一周。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好，欢迎打开您的早安音乐秀专属听歌报告。过去的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一共听到了5135首歌曲。这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听到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您和我们共同欢乐 K 歌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我们单曲循环过最多的一首歌是。新的一年，早安音乐秀从工作日上班路到周末清晨，让我们继续用音乐为您带来每一天的欢乐时光。 Good morning， 各位早安，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啊。今天的天气情况，我们在八点档要再重复一下啊。因为今天呢，说到这个全市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北风呼啸啊，天气呢是逐渐转晴，但是风寒效应显著哦。最高温度也就是3度左右，所以大家注意防风保暖哦。今天的白天多云转晴天，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是30摄氏度。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8度。所以呢，大家千万要注意啊，这个保暖，注意防风保暖，不要生病感冒哦。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报道的呀，这个有重逢的是吧？这个每周一周二出现嘛，所以说刚好就碰到一些朋友，偶尔可能打开 radio 可以听到老白，就突然觉得哎，这有旧友相逢之感的，哎呦，希望这个相遇对你来说是惊喜的。有人说到有没有跳舞，有没有热舞？咱周末就热舞，大星期早上热舞，这还蹦不起来是吧？啊，有人直接已经把我的外号定名在炸炸子。蚂蚱的炸，炸炸子，这个听上去，这有点怪啊。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冬奥，你对冬奥有什么样的期待啊？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来互动联络啊。然后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包括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我们节目依然提供的奖品啊，是玩具反斗城。提供300元的礼品卡2份，上午10点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号可以回复974。之前我们这个974玩具节的时候呢，就特别感谢大家，然后呢，很踊跃的抢券了啊。这一次呢，依然可以去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58减68，满300减100的听众专享玩具券啊。上午10点前可以去领取哦。另外呢，刚才我们其实也抛出一个问题，很多朋友其实都已经答对了，在许嵩。如果当时那首歌里面出现的男性的历史人物的角色是谁呢？答案就是曹操。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很秀。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拼出你我的缘分。我的爱因你而生，你的手摸出我的心疼。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在天空静静缤纷，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将不再生存。 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愿明时也再不记起。离开我以后我会着暴者地，晨早冬夜薄尽漆黑想念你。离开我以后醉了会看到你梦中方向变搞地。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们的好音乐会一直伴随在周一的清晨。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不太容易听到啊， 前我记得做晚间档的时候推荐过，是一首节奏很轻快的，听了以后呢，让你的心里，好像真的有绽放一朵花的感觉的歌啊。 如果只剩下一朵花，那么春天也不会到达。那山间的溪水可能也会孤单吧。如果只剩下一朵花，那也带走夏夜的风吧。还有秋天的夜，冬天的雪，不在身边的你啊。 崎岖蜿蜒连续跑步，看见一路向上的风景，也看见自己内心的向往。别克 SUV 家族 2.0T 加 9AT 黄金动力组合，匹配48伏轻混科技，酣畅动力助你迎难而上，智慧科技赋能，驾享别样品质。别克 SUV 家族2022款全新启航，欢迎品鉴。别克来自上汽通用汽车。 The Buick 喇叭千点万响八点，听众点我接的老喇叭千点万响八点，听众点我五个家。 京东年货节1月9日喇叭前夜晚八点全面开启。 京东。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早安音乐秀，我们的游乐园。按下了启动键，来场音乐的冒险，大家都一起来试试你独家留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 Good morning， 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谢谢派来今天早上的朝霞给我们朋友啊。也确实难得哦，就是特羡慕你们的一点是，你们看到了还有时间，或者说有这样的高超的摄影的技巧，能够把它拍下来，对吧？这个我觉得这个事儿得讲天分啊。有的人就特别会拍照，甭管是拍人还是拍景，他刚好这个取景啊，然后整个的色彩、整个的这个镜头对焦啊，拍出来的照片呢，啊，就是怎么说呢？不能说是一幅艺术品吧，它至少是可以用来欣赏的啊。不像我其实拍照其实自己。我很惭愧啊，就是除了自拍，基本上我拍不太好啊。就是如果你让我拍别人或者拍风景的话，我就特别容易，就是啊，把人这个泼墨山水画直接拍成素描，这都算还是夸自己的，我跟你说。所以谢谢你们发来的照片啊，包括呢，刚才有朋友这个回复我们的这个互动的内容，咱们不是问刚才许嵩 前面那首《如果当时》里面的历史人物是谁吗？这好了，有的朋友可能就压根没听歌的啊，回什么的都有，许仙啊，哪吒，哪吒是历史人物，好，哎，这个，哎，钢铁侠，这怎么想的啊 ？OK 啊，刚刚已经公布正确答案了，是曹操。那如果你们已经留了手机号的话呢，你要注意啊，如果你们的手机待会儿收到一个这个6515开头的这个号码打过来的号啊，你千万要记得接，那是我们打给你的，好吗？然后我们今天派送的奖品，刚刚也说过了，本节目奖品是由顺心心源提供的，价值300元的顺心心源牛肉体验餐厅无门槛的现金券啊。顺心心源，奥运健儿都爱吃的国产好牛肉。微信可以搜索顺心心源牛肉工坊小程序啊。心源安格斯，您餐桌上的好牛肉，爱音乐爱生活的你值得拥有。反正我是觉得早上起来吃牛肉啊，这件事情你可能想不到啊，平常你看很简单吃个面包什么的，但是其实如果你早上吃牛肉，吃煎一块牛排什么的，应该感觉会特别特别的好哈。然后关键呢，这个牛肉还非常非常的有品质。它这个无门槛的现金券呢，就是你拿到之后呢，你可以去他那边体验，而好像还可以直接就提走。哎，这个说到这儿，这个互动必须要参与一下，是不是？今天如果你刚才没有来得及去发送答案的话呢，也没关系，明天早上我们还有，所以我们一起加油吧。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 I'd spend 10,000 hours and 10,000 more. Oh, if that's what it takes to learn that sweetheart of yours. And I might never get there, but I'm gonna try. If it's 10,000 hours or the rest of my life, I'm gonna love. 早晨不单是那种啊，就是蹦词打词啊，全都是特别有 power 的歌，偶尔这样的一首很温柔的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爱似水仙。 线，你是否闻得到我的咒言？如果你给我一双无限，我就会为你唱首翩翩。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如果我们戒掉了思念， 这首歌其实就特别充分地告诉了我们说，哎，一首柔情似水的歌其实也会在啊不分时间段啊，就是非常偶尔也许相遇的时候都打动你啊，并不会因为在清晨播放这首歌曲你会觉得很困顿啊，听到之后会有很多的感慨，就是金海心的爱似水仙。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我是老白， Good morning。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各位早上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吧。今天呢，我们刚才其实请大佐的时候已经让他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聊的是一个有关于你的期盼。那期盼呢当然有很多种啊，对于这一年的工作的期盼，生活的爱情的期盼啊，当然呢目前我们正在期盼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冬奥会了。对，刚才我们其实顺便回忆了一下，说哎，2008年的时候夏季奥运会，当时开幕式的时候你吃的是什么？因为我自己想到了那个当时吃的那个麻辣香锅嘛，就是都分不清楚你自己当时是那个感动的流下了眼泪，还是被辣哭的流出了眼泪，反正呢就是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今年又会有哪些期待当中的精彩会出现呢？所以这个大佐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小小的预告了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各项活动也揭开了神秘面纱，而大家最期待的那肯定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开闭幕式。这不，曾经指导过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张艺谋再挑重担，成为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的总导演。而张艺谋导演呢，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要用科技让开幕式人少而不空，空灵而浪漫。哎呦，这问题来了，你对于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有哪些期待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北京冬奥以及北京冬残奥会的开幕式有哪些期待吧。 就是想到因为当年这个北京的夏季奥运会的时候的那个震撼，其实当中一定是有科技的元素含量，包括整体的那个舞蹈的编排，那个大阵仗，那个气势啊。但是在这一次的北京冬奥当中，我觉得可能会体现很多的科技的元素，甚至包括这个现实的一些虚拟的这种技术等等等等。其实那天我看到说，哎，这个国家速滑馆嘛，其实是冰丝带，其实因为也是2022年冬奥会的标志性的建筑，对吧？然后这个大家可能都会比较了解，因为是目前亚洲最大的那个冰面，它的面积有1.2万平方米。然后呢，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就是这个冰丝带它的那个1.2万平方米的冰面制冰系统的，用的就是那种环保型的，叫做 CO2， 叫做跨临界直冷制冰系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这个，我觉得这个这样类型的一个速度的滑冰场，因为它也是特别环保的制冰的技术。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了，就看到时候我当时也惊叹说，你看，虽然这个从夏季奥运会到现在啊，过去你也没有觉得时间过了很久很久，但现在这个技术非常厉害，它用冷凝热回收的系统下，然后那个制冰的过程产生的冷凝热其实是可以去回收和利用的，然后呢，这个碳排量呢接近于零，这个就厉害了。继续好音乐，虽然是我一个人独唱版，一个人在这唠叨但是我觉得音乐是很热闹的，如果你可以沉浸其中，这个星期的早晨你就一点都不觉得困。

得很明显，梦见嘉欣把自己催眠，想要结束这场表演，不问怎么说，说了这么多，想想将要付出的代价很难。深夜的胡思乱想总会导致失眠，望着黑暗过去的重演，关于远方未知的一切，会有什么等着视线闭上眼，会有谁想过会留下遗憾。 星期的早晨，刚刚出门的时候，此时此刻还有点懵，还不明白，哎，怎么这个双休日就过这么快呢？所以有希望有一首歌，也许会唱到很多现实里面我们可以去看到的场景的时候，顺便可以激励一下你。这一周也许工作忙碌，生活依然紧张，但是呢，我们要学会聪明的给自己偷个懒儿，让自己心松弛放松一下。人家歌里面唱了一个细节，我们有没有关注啊？我觉得这个，至少这个主人公他还是很热爱生活的，他是一个有心的人，到前台还知道夸赞一下人家新买的耳环。一般来说呢，就尤其是男生就很少，人家这女生在你面前就可能晃脑袋晃三下，你就发现不到人新耳环，证明人还是有心之人，是吧？浪费指南来自夏日入侵企划。Good morning， 各位早上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吧。刚才听了一首歌啊，夏日入侵企划，就是近些年来应该是非常受欢迎的一支乐队了。他们的歌呢，很多时候是带着都市的年轻人对于生活的美好向往，听这词儿多官方啊。其实大概就是你听他们的歌的时候，你能想到自己。那刚刚那首歌其实非常的形象生动，对吧？听了以后觉得，哎，好像是这个样子。昨晚上这个熬夜也好，宿醉也好，这个星期的早晨多少啊，加上这个早高峰拥堵的情况，有可能呢心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焦躁。说要不然咱就这工作咱就别冲动，年轻人啊，就是特别容易在一个周一的早高峰萌生很多的想法，比如说换一个工作啊，这个换一个方向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啊，就是过来人就告诉你，就是先忍一忍再说，毕竟生活有很多美好的方式啊，值得我们去追寻的方向，对不对？包括呢，其实我觉得艺术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打开心灵的，让你的心情可以得到安定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我们去看演出好不好？图兰朵，这是普契尼最令人熟知的歌剧之一了啊。剧中呢，今晚无人入睡这样的唱段也是观众耳熟能详的旋律啊。歌剧里面也有熬夜是吧，也有夜猫子。这其实1月18号到23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图兰朵，时隔2年之后会再度热演哦。沈娜、韩鹏、莫华伦、妖红、周晓林、关智京、严思南，这些歌唱家会一起来联袂，实力唱响这部历久弥新巨作。好，就这样的经典的巨制，如果你花一个晚上的时间好好去看一下，就你会觉得自己的人生都会得到了补给啊。这个补给不是说吃了一顿大餐啊，这牛排配着红酒那种感觉，是心灵上你会觉得有一些补给。歌剧这毕竟是一门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啊。 了，这个刚刚介绍过国家大剧院的演出，详情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官网。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 音乐很秀，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我想不彷徨就不彷徨，我想不迷茫就不迷茫，我要什么比这让人更膨胀？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 音乐很秀。 希望音乐给你一早晨的好心情和能量。 들어본 적 있나요 라디오 속 얘기들 oh yeah. 누군 사랑에 빠져 falling in love 누군 슬픔에 잠겼던 걸요 밤에 때로는 누굴 위로하는 그런 소소한 일상의 행복 I know I can be somebody 같은 시간 속 特别喜欢刚才我们串烧里面那首周五之歌啊，之前我们可能晚间节目播过，我就刚刚听到就朋友就反映说，哎，你这个有误导性啊，有诱导性，就我听着好像误以为明天就不上班，我想说哦，我们明天上的是明天是周五了，这个同学你是周五就不上班吗？而且你不觉得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动力吗？星期一我们就开始盼着星期五的感觉啊。就是有一些朋友特认真又特可爱的喵喵喵，就说这个明天明明是周二啊，是吧？我知道，哎，但还是谢谢你的提醒啊。哦，对，我刚才我就听建议啊，我说老白你不要介意说别人说听你节目长大这件事儿啊，这是你人生的宝贵的财富啊，那我就再积累一些财富好不好？你看就有朋友说老白又听到你的声音了啊，08年，我跟这个说到回忆到北京奥运会，夏季奥运会08年那一年啊，我印象很深，因为那一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回到北京做早间了，08年孩子上幼儿园小学初中，现在 孩子已经上大学了。你看这个时间的力量，未免让我们感慨的同时呢，在想啊，这个也许时间过去这么多年呢，很多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孩子已经从小变大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这么年轻呢？啊，这就是因为你听我们早间节目的功能和功效。我说的是心情啊，不是说你的容貌这事儿保证不了，但是心态可以一直这样，好吗？然后刚才呢，不少朋友呢也在回应我们的话题，今天我们其实又聊到了对于这个北京冬奥的期待，顺便又回忆了一下在北京夏季奥运会的时候那个晚上你在干什么，你在吃什么，也有不少朋友给我们回应啊。然后呢，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是腊八节啊，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23糖官粘，24扫房子，就快过年了，对吗？所以今天要吃这个腊八粥啊，然后呢要泡那个腊八蒜啊。刚刚说这特讲究，刚才有朋友说了，全得用这个上好的这个老陈醋，然后泡这个蒜，然后到呢春节咱真要吃饺子的时候，这个有人说这为了吃这一口喝这一口醋吃那饺子，这有点过。但是真的那个腊八蒜，你要真泡得好，那个透亮的绿色的颜色，你看到那蒜的时候，你就觉得这饺子能多吃好几个，是吧？所以呢，腊八节今天大家记得可以喝点腊八粥啊。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早安热流行这个单元呢，其实是早安音乐秀的这个一直的一个固定的单元，让大家一起来听一些新鲜上架的好音乐。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早安热流行。 OK， 早安热流行，我们今天要推荐的歌曲呢，其实是一首 OST 啊，这是文牧也知道，宁浩来监制，易烊千玺领衔主演的电影《奇迹》首发了宣传主题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啊？也是情怀牌啊，这首歌叫做《还是笨小孩》啊，是刘德华和易烊千玺两代，是两代吗？啊，好吧，两代吧，就算两代啊，两代这个优质偶像的跨时代的重唱金曲，刘豆啊，这个刘德华和这个千玺易烊千玺啊，四字弟弟的合作。也是在这个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讲述了为幸福生活努力打拼的奋斗的笨小孩的精神。其实原曲呢，大家都知道，1998年的作品，对吧？几个人的合唱，然后感慨说，其实，在当年的那样一个时代的背景下，其实，每个年纪的人其实都在为了生活去努力奋斗的那个样子。可能我们有点愚笨，啊，就是我是傻，但我不是蠢，咸鱼也能翻身，就那种精气神儿，感受一下哈。那现在啊，时隔多年之后，这首歌重新被做了一个改编啊，著名词人林乔来去改编了歌词，然后呢，再一次有这样一个合唱的版本，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一个合唱吧啊。因为电影其实讲的就是一群各自不完美的小人物啊，平凡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呢，依靠不懈的坚持和努力，在大城市里面去追逐幸福的故事。影片定档了2022年2月1号，大年初一。 我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10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90年代。2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1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说大城市比家乡要精彩，闯出去就没失败。 只是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 奔向海，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而我守护心中所爱。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管他上山下海，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老天爱奔小海。 还是笨小孩，聪明小孩呢就像老白，笨小孩呢还是老白。 good morning， 早安新鲜报。 好了，继续回到早安音乐秀，各位聪明小孩，哈哈，还有正在努力的笨小孩们，早安。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鲜的资讯啊。其实前面呢，在第一个小时我们其实有一些资讯和大家分享，这段来说几条了啊。我们男生可能会更关注的，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有精神头熬夜看球。2021-22年赛季意甲第21轮第一场焦点战展开了争夺，国际米兰主场2-1力克拉齐奥，巴斯托尼传射，因莫比莱扳平，史克里尼亚尔进球，而国米呢已经是8连胜领跑了。这儿有国米的球迷吗？反正就想跟你跟你们说一声啊，跟你们说一声，我是 AC 米兰球迷，你们会不会扔鸡蛋过来啊？我们来再关注一下法甲，2021-22年赛季法甲第20轮的焦点战展开了角逐，巴黎圣日耳曼客场1-1战平了里昂。还有呢，就是第16届华语青年电影周荣誉颁发了典礼，易烊千玺啊，刚听过他和刘德华合作的歌曲，他是凭借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荣获了年度新锐男演员，而张子枫也是凭借电影《我的姐姐》获得了年度新锐女演员。另外呢，之前热播的这个剧目《凤起洛阳》啊，这个播出的版权呢，这个韩国已经确定购买，而且会台网双播，采用原音加字母的形式，而播出时间待定，说出了一个我们的这个优秀的 IP 啊。另外呢，在前面的一个时段我们提到的这个一个资讯呢，在这儿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关于这个我们的玉兔，真的发现了玉兔的事情，就是前不久啊，在玉兔2号月球车开始第36个这个月昼的这个探险之旅的时候，就发现了不远处有一个撞击坑和一个突兀的立方体。然后呢，驾驶员就把这个立方体形容为神秘小屋啊，这个神秘小屋就当时就引起了说网友的一个密切的关注。经过第37和37月昼的这样的一个努力，玉兔二号终于完成了北上探秘探险之路，而这个神秘小屋的真实的身份也被成功的揭晓了。就是全景的相机进行彩色的成像，发现呢，原本呢就是非常高大的神秘的小屋，它竟然，且听下回分说，不是，它竟然是一个体型不大的石头啊！就是一放大发现，哎，这个石头其实长得有点像玉兔啊，石头的形状真的很像一只兔子。然后呢，零散的那个石块好像是一根胡萝卜一样。我们要说的是，这个玉兔真的很了不起，它现在累计的这个里程行驶啊，突破了1000米的大关，达到了1003.9米。可以继续期待一下，他来发现更多的精彩。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 音乐很秀。 We drink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新公司的决定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baby. 以后我知道这就是好的一天，平淡却安心的感觉。 什么难过，有什么 秀， 早安音乐秀，每周一周二是由老白来主持的，周三到周日是郭鹏静瑜，依然在2022年的每天早上的7点到9点，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新的一年呢，一定要有这个新的气象啊！在这儿呢，我老白宣布，为了让2022年的早秀再上一层楼，我拼了！ 怎么拼？ 熬夜，前半夜吃鸡，我后半夜追剧，耶！ 啥分日子拼，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纯属虚构啊！我这个拼的方式可不是这个啊！但是如果要为了早起啊，如果为了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个这个哎精神头，这个不睡，好像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犯困，希望这一期的早安音乐秀让你补足了一些能量吧。 没有永远，但还有明天，明天也许一切就会改变。你不要担心，会没人陪伴，我会一直陪你走到终点。我不是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这个 coin 啊就没有时间进行了啊，就是我知道大家可能到办公室了，今天就不让大家在办公室再还吼那一嗓子了。我们已经选出了今天获得我们送出奖品的朋友啊，这个牛肉这个无门槛餐厅的这个体验券，然后我们要送给徐拓，恭喜你。接下来呢是汽车音乐会啊，这是早安音乐秀周一周二是老白的单人独唱版本，明天早上见喽。 就算有上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不知道一种缘能走多远，但我知道，经过漫漫长夜，必将收获新的希望。从2007。到2022，男左女右迎来我们的第15年。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 对，还是你熟悉的音乐，熟悉的人。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9点到11点，韩立和各式男左继续与你相伴，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不说永远。只说珍惜。 春节值班吃饭难？ 选丽华快餐私人定制的工作餐啊，自助餐、风味小吃、合餐任您选。 春节订餐就选丽华快餐私人定制。 我一路向北，离开寒冷的季节。 对，向北，别开太远啊。 为啥呀？ 你不是嫌现在冷，计划开春装修吗？可以到全包园北边新开的旗舰店转转。 啥时候装，啥时候再看吧。 可不是啥时候看，啥时候都有开业特惠啊。正所谓年前抢到大优惠，年后开工不排队。 那开业到底有啥优惠啊？ 据说有10项超值福利，你打400-606-8866，让客服给你盘点。活动详询店内。